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装不下我的泪两行，今夜我就

曾经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，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，握在手中却屡试于指缝又落空。 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于是慢慢发现，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，多值得纪念。在这温暖 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我就想到过去，这一刻让我写从到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你的别人只想又何来去，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，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，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， 是你不平衡，作祟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，年幼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，思春的穿着面春春春，打不开的心门难得之后闷闷闷，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先生好春，否则将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。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，做一个让我写从到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恨你， 只想又何来去，对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，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，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，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，就一个让我写从到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恨你， 你跟别人只想又何来去，对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，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，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， 见炊烟升。

浪漫越美妙，离别聚时吃不消。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脸，要走一刻请不必诸多眷。